也特别不忍心打断两位嘉宾的这个谈话哈，我也特别想通过我们这种谈话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安全的提示。其实说实话，今天的话题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慢慢的去梳理，慢慢去解决。可能一个环节上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去抠它，也需要政府部门或者说监管部门，还是我们百姓都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去做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每一次迈进电梯的时候都安全。咱就说结束语吧，我觉得。这个湖北荆州的那件事情啊，那个百货商场叫安良百货，我们就用安良两个字来送给今天的电梯，一定要安全。同时电梯它更是一个承载着良心的一部机器，希望大家都安安全全的去维护它。好，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再见。 好，再见。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您问到底是不是，他说那是没影的事，揭示真相不宜迟，抓紧时间去核实。咱先说下啊，还是周总理当年那句话，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还一句呢，与其说谣言止于智者，不如说谣言止于真相。所以呀、啊，赶紧麻利的核实，说的是能马事呢。首先就说啊，也有朋友打听，哎，我说这马航370听说有消息了吗？还不能这么说，这个消息还没有经过确认。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就这个疑似波音777客机残骸被发现一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言道，中方正在抓紧时间向有关的国家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将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妥善做好相关后续工作。大伙别着急，是吧，这得有科学的态度。几年咱们都等了，还在乎这几天吗？二一个，释永信到底是能马事儿啊。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中国佛教协会官网就有关释永信的报道做出回应，说是近日网上有一位自称叫释正义的人实名举报我会副会长少林寺住持永信法师，引起广泛的关注，此事关乎少林寺乃至中国佛教的形象和声誉，我会已向有关部门和地方反映，希望尽早查明真相。那么就此呢，国家宗教局新闻发言人也说了，对近日网上涉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少林寺的方丈永信法师的有关报道，那么宗教局是高度关注，已经要求河南省宗教事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了解核实情况。这就对了，正是安全生产得治本，工作责任要细分，荆州的事故正在审，谁知杭州嘿又吃人啊，真事儿吗？你看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钱江晚报都市快报的报道，说的是啊，昨儿个上午的事情，杭州新华坊发生电梯加人事故，很不幸被加住的那位姑娘年方24， 等到救援人员赶来，把他从电梯里面给搭出来，哎呀呀，孩儿已经没了生命的迹象。哎呦，怎么回事呢？这个姑娘在新华坊上班，事情发生在这个楼的16层。当时啊，这姑娘一抬腿跨进电梯，就这一瞬间，她还没完全进去呢，突然之间这电梯啊，噌往上就走了。姑娘没反应过来，这脖子就被卡那儿了。结果救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业主说，小区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建成的，这个电梯是常有问题。哎，到底是什么问题？一言以蔽之啊，从安全到事故啊，只隔着一个责任心哦。这话怎么说呢？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说最近两起公共安全事件，一起是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件。这个事情经过央视包括很多媒体报道，大伙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说事发当时，商场的工作人员事先已然发现电梯有毛病，他自己打那电梯上上来，一抬腿，哐当，差点掉进去。那板子明显松了，他也不是没有及时上报，向上反应了。可是呢，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一会儿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都站那儿比划，没人想到上前制止顾客再上这部电梯。结果数秒钟之后就发生惨剧。那么另外一起呢，就是那个深航打台州飞广州那航班上头，有一歹徒持刀纵火事件。面对放火歹徒，是机舱瞬间大乱的，危急的关头是空乘好姑娘挺身而出，大喊一声，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有能力，这才稳定了人心，稳住了阵脚，是吧，临机处置了这个事件。所以说每一起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都让人感叹，事故造成的伤害怎么会这么大，而事故的起因又是如此小的疏忽呢？那么那位问了，小疏忽多小啊？跟您这么说啊，一字之差，千货公司就乱了套喽。千货公司 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是啊， 做什么事啊？科长，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哦， 我让他去喂猴去， 嗯，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啊！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嚯、 哦，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啊！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嗯， 稀里哗啦，缸子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扔的满室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干嘛呀？ 逮猴啊！ 那就逮吧。 那位问了，这是往小了说，其实事儿也不小。千户公司买猴牌肥皂，最后买回猴来了。那要往大了说呢？哎呦，那就是人命关天喽！ 是这样，爱人一旦。上下流骂名，到如今我就用一边好大只是地老外混用，我不知真心大 瞅瞅瞅，冤枉好人了吧？哎呀，还有更严重的呢。 安全生产那是大事儿啊，是吧？大夫也得好好歇呀。嗯，这关大夫什么事儿啊？那太有关系了，大夫给人瞧病那不也是安全吗？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说是啊，最近网上传一照片，有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书生坐的那个地方，右手插着管子，麻呀，打点滴呢，疲惫不堪，闭着眼睛垂着头跟那儿冲盹儿呢。哎呀，大伙儿一看这穿白大褂的这理发的师傅，嗨，大夫吧。是啊，这个人啊叫聪德友，哈尔滨市儿童医院脑外科的医生。怎么回事呢？已经是带病上班十天了，就是换不下人来，没人给替班，就练他老哥一个，一边是打着点滴给自个儿治着病啊，另外还得给患者瞧病去。哎呀，得让大夫们好好休息呀。那个新华视点说，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啊，有些医生护士他过劳现象啊，不能跟杨六郎似的哟。嗯，拐落他乡，而今教书遇人忙，谁知领导着了慌。哎呀，喂喂吧，这是个啥情况啊？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商报的报道，说是有一位好姑娘，她姓告，名艳敏啊，告就是那个左边是一告状的告，右边是一耳刀啊，这个姓呢念告，告艳敏，告姑娘，21年前被坏人拐卖到河北曲阳下岸村那个地方。哎呀，你想那么点孩子拐卖到外地，受尽了磨难呢。后来呢，这姑娘还真不错，成为这个村里面小学唯一的女教师。后来呢，她的经历被媒体报道，被人称之为最美乡村女教师。这是好事儿啊，就说啊，人家这个姑娘现在值得我们学习呀、啊、好好宣传报道啊啊，差点给辞了啊。她为什么呢？嗨，她的经历被报道之后啊，说是她这个临时教师，那么再加上适龄孩子辍学等等问题，都被这个连带着给爆出来了。这么一来，暴露了当地教育部门的一些漏洞。嘿，谁成想当地政府啊，觉得这告姑娘，你看看你倒是好了，你这不是把我们家丑给嚷吧出去了吗？算了，你甭干了，好吗？险些被辞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最美背后有最丑，谁美？告姑娘最美，最丑是谁呀、啊？哼，您琢磨呗，他能有谁呀、啊？比如说当地对拐卖现象的不作为，这个有木有啊？还有一个，仿佛是说告姑娘的先进事迹接了当地某些部门的这些个啊这个毛病之类的，那您倒是好好的补救啊，亡羊补牢嘛，怎么转过脸来对付人告姑娘啊？她所受到的伤害更需要用法律来偿还。哎，什么事儿啊？ 我好比秦的君王多一尊，不是大义要下来用心好护，若不讲夫人我怎么对满 是吧？你学习一下人家廉颇廉了将军，人家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呀。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揭示真相不宜迟，抓紧时间去核实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都是大事儿啊。人民网、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他言道，把我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传导给全社会。腾讯说，习近平主持这个政治局会议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成立了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其他的重要新闻，人民网今天其他的啊，各的媒体都报道这个事情，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是这么说的，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军网的评论是，反腐肃贪再出重拳，强国强军势不可挡。郭伯雄党纪难容，是国法难恕，将被钉上耻辱柱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大标题，中央将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这是大事儿。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政治局会议上啊，还有这么个信息，说是要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这也是必须的啊。晨报的消息说，咱北京十条公交快直专线下周运营，不错。那么京华时报说什么事呢，说那个动批迁河北明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有时间表了。新京报呢说的是，头些日咱们念叨过，说咱们有那个国内的工人被人骗到缅甸伐木去了，后来当地呢说这不行，是吧，违反他们当地啊法律什么之类的，要判中国政府赶紧中间啊维权，维护咱们同胞合法权益嘛。那么这么一来呢，155名中国的伐木工从缅甸获释。环球时报说是啊，这个咱们部队啊准备在南海那边进行例行常规的军演，结果呢有人看了心里不宣愤，是吧，还有什么说什么中国军演是秀肌肉之类的，中方回应了这种质疑啊，说是批评这个有些国家啊，实际上他才是推动南海军事化这个问题儿。那么这方面媒体能做什么工作呢，要我来说，要引导世界上啊各色人等吧，大家伙吧，正确的理解中国当下的防务政策。那么这方面在用词造句上咱们就需要斟酌，像什么秀肌肉之类的比方似是而非，这个最好以后别用，是吧，容易给人造成误会或者是过度解读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下面呢，咱们来看大报啊，人民日报今天大块文章专访了国家质检总局有关的负责人，就说这个电梯吞人的悲剧如何不再重演。首先生产安装就得严把关，那么保养要间隔15天，还得有应急的救援预案，每年都要搞演练，这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您看了没有？那么这个人民日报啊，就说那个郜艳敏那个事情，刚才讲那姑娘是吧，这个身世挺悲苦的，那后来呢自强不息吧，成了最美乡村教师了，好事儿啊，是啊。 那么进而呢，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什么意思呢？法律要回应告艳敏们的不幸，说是啊，对个体的苦难秉持何种态度，决定了围观者的气质和格调，那么法律必须对源自人心的正义呼唤做出回应啊，是吧？必须的。人民日报说了啊，京津冀区域内四条高速路将实现每50公里就来一个充电站，嘛呀，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好事儿。另外呢，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文章啊，就说是现在有些地方啊搞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老人养老，不是吗？医养结合护理院，既是有护理员照料调理老人的饮食起居，还有医生护士提供救治和诊疗，让失能老人，失能就是失去生活能力的，躺床上下不来的，活得有尊严。嗯，这就对了。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晨报说的啊，是说是咱们这个北京啊，法院有个规矩，说是28岁的常住居民，就按这个岁数来说，28岁常住居民可以当陪审员，这是咱们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吧？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啊，三年内户籍儿童入园学位做到全覆盖，那太好了啊，孩儿们就有福了，是吧？北京晨报说是北京啊，六条在修的路呢，今日要全完工。嗯，这个也好。北京青年报说什么事儿呢？说咱北京啊，有一个40公里的慢行系统，年内要完成改造。什么叫慢行系统啊？就是非机动车道啊，人行道啊，哎，这个也得移除障碍物。再一个呢，机动车得奉公守法，遵守交规，别去占人家那个非机动车道上去，是吧？您说啊？那么另外呢，京华时报说呢，城六区啊准备什么呢？小区周边部分路段增加夜间限停，嘛呀，破解停车难，给大伙带来便利。那么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个京冀啊，天津蓟县京冀专线已经运行半个月了，上座率也就10%，就说呢这个大伙还得习惯，是吧？可能是这个乘客呢有的都不太了解，是吧？实际上呢这个来去啊还是很方便的。今日人物，这是北京晨报言道，那个人叫张立军，就是环保部原副部长，他实际上已然退了，大标题是退休老虎仍被查。也有的朋友确实不太了解情况，还提那个问题呢，是吧？当然这问题本身提的就有毛病，哎，我啥，这人都退了，这怎么还给追究了呀？嘿，好吗？您忘了那句话了，退休它不是保险箱啊，是不是？您说。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抓紧时间啊，安全无小事，那可不是吗？社会治安也无小事，动不动就，你瞧了没有啊，杀人越货的啊，还有这事儿呢？新京报的报道吗？就咱北京在房山，俩是打四川过来的俩男的，不学好，看上房山一户姓费的人家，夫妻两口子，哎呦，觉得老费他们家里行啊，家趁人值可以啊，咱们打打这个主意吧。俩人憋坏，跟这老费说，当然这老费也够可以的，你人家说你就信呐。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呀，看你那小脏脸，快让妈妈给你用水洗洗 呀。吃的东西溅到衣服上怎么办呢？ 没事，先用洗涤剂涂一下，再用水洗一洗。 用水洗洗， 脏了用水洗一洗吧。 以前一说到污染呢，总觉得是工业惹的祸，而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所产生的废水已经超过了化学耗氧量排放量的1/3了。 妈妈，水脏了还能洗吗？ 要知道水脏了难以清洗，我们更难以生存。